编年记上第十章。那时培勒舍特攻打以色列，以色列人由培勒舍特人面前逃走，在基尔波亚山上阵亡的人很多。培勒舍特人追击撒乌尔和他的儿子，杀了撒乌尔的儿子约纳堂、阿比纳达布和马尔基属亚，战争就集中攻打撒乌尔。弓箭手发现了他，他遂为弓箭手所射伤。当时撒乌尔对自己的执戟者说：“拔出你的箭来，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割损的人来凌辱我。”但是执戟者十分害怕，不肯做这事。于是撒乌尔拔出箭来，伏箭自刎。执戟者见撒乌尔已死，也伏箭自刎。这样，撒乌尔和他的三个儿子，并他的全家，一同阵亡了。所有住在平原的以色列人，见军队逃散，撒乌尔和他的三个儿子阵亡了，也都弃城逃走。培勒舍特人遂来住在那里。次日，培勒舍特人来剥去阵亡者的衣服时，发现撒乌尔和他的儿子横卧在基尔波亚山上，他们便剥去了他的衣服，取下他的首级和武器，送到培勒舍特地方，到处给他们的神和人民报喜信。以后将撒乌尔的武器放在他们的神庙里，将他的首级钉在达贡庙内。基勒阿德亚贝市的居民一听说培勒舍特人对撒乌尔所行的一切，所有的勇士便起身前去，收敛了撒乌尔和他儿子的尸体，带回亚贝市，将他们的骨骸葬于亚贝市的笃怒香树下，且禁食七天。撒乌尔之死是由于他背叛上主，没有遵守上主的话，并且还求问过招魂的女巫，而没有求问上主，因此上主使他死亡，将王位移交给叶瑟的儿子达卫。